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10章，在当时九个人伤了，加上五个轻伤的人就进入了地下河道。这个途中应该就产生了一些伤亡的，所以呢就只有八个人到达了主地宫。守墓的人讲：我不识得这个人，逃走的是两个年轻人，不要耽搁时间，即刻离开这里。年轻人首先女叔就肯定是其中之一了。那另外一个年轻人是谁？既然年轻，那我爷爷呢？虽然心里面知道爷爷呢就肯定死了在这个地方，但是而家亲耳证实到，感觉又是不一样。守墓人讲这个没见过爷爷，那么意味着爷爷是死了在那个河道里面的其中那个。一时之间我就觉得成口都苦晒，心中的怒火就升腾而起。守墓人突然间又加多一句，他声音暴躁就带着嘶哑咁讲：呢度的机关重重，我操纵机关，就算是死啲人都唔记得啊！我谂起嚟一路嘅经历，又谂起爷爷嗰批人被逼到嘅狼狈下场，我啊嬲咁讲：吓，啲机关系你操纵嘅？守墓人就好暴躁咁讲：关你鬼事啊，靓仔！唔好再当讲废话啊！呢个说话另一个层面亦都系默认咗啦。咁一嚟，呢一个人岂不是间接害死我阿爷嘅人？我即时就觉得热血冲脑，再加上佢对道父佢哋落咗杀手，一时之间点顾得咁多？不由得我好嬲咁讲：你咁嘅死老嘢，今日我先整死你！入边讲，我就一边快速咁冲上去。我哋两个呢一阵时个距离就好近嘅，一冲到身前，我个匕首几乎就已经架咗喺佢条颈上边啦，眼睇就要刉落去。千钧一发嘅关头，面具人向后一弯腰，就避过咗匕首嘅袭击。未等我手里边嘅匕首改变攻势嘅时候，呢条友竟然两手啊撑地，两只脚啊拔地而起，一下子就夹住咗我条腰。瞬间我只觉得个腰间被两股大力嘅夹住，跟住呢一股力量迅速咁将我夹咗起身，猛咁抛咗出去。我成个人就好似被掟歪咗嘅篮球咁，砰一声，重重咁啊揼咗喺呢个墓道嘅地砖上边，个后背就一阵嘅转心痛，手里边把匕首唔知飞咗去边啦。我陈元自认身手都应该可以嘅，虽然比唔上好似砖水呢啲从小啊经过家族训练嘅人，不过好歹如果放喺而家呢个都市亚健康嘅人群里边，叫我一抽五就毫不费力，就算嚟多十个啊，亦都唔会受伤。点知道而家一下子就俾呢个咁嘅面具人就揼到趴低，佢双手撑地，只是凭着两只脚就将我掟了出去。哇，这个几大的力啊，真是想不到他这里瘦到条柴的身躯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爆发力量。不是，这个可能不是他的全力。我现在回过神来，想到了那个连萧静都怕的人物，我一时之间就有点胆寒，一个心就是这样向下沉，心想爷爷嗰批人都够劲抽㗎啦，都死喺佢个手上。今日只怕我哋几个可能都真係空多吉少啦。不过一转念，我諗到砖碎佢哋啲人身上仲有炸药，心里边一狠，我暗諗仲係先将啲人救出嚟。如果真係斗唔过佢嘅就放炸药，大家一镬熟就算啦。忍住啲痛，我即刻呢就从个地上边爬起上嚟。而喺呢阵时，面具人对我那个莫名其妙的善意亦都消失了，仍然用那个暴躁的声音讲：给你机会，既然你不珍惜，那就按照规矩来了。讲完他又是起身上前，他的速 度呢就真係快到不可思议，我先爬起嚟，一阵间就觉得眼前一花，人影一闪，跟住即刻就俾人捻住条颈揿咗喺地。佢係用单手捻住我条颈嘅，任我点挣扎都于事无补。我个喉咙就喺度剧痛，手头上边嘅匕首亦都碌到咗好远嘅地方。呢阵时情急之下，我突然间谂起自己手腕上边仲绑住啲飞刀噶噃，即时就揿咗一下暗扣，一支银色嘅飞刀就顺势划到咗我嘅手心。我呢阵时被捻到只眼珠都突埋，亦都冇力瞄准啊！我攞住把刀啊，系咁向上猛吉。我呢一吉，亦都唔知吉到咗呢个守墓人嘅边个位置。佢啊咁叫咗一声啊，即刻松手，成个人呢就从我身上边就退咗落去。我嘅喉咙啊痛到不得了，被揿到我啲眼泪鼻涕咧就啤啤流。而家我都唔顾得去抹啦，即刻向后退，重新就企翻起身，先顺手啊抹咗下面，定眼一睇，原来见到我头先啱啱咧就吉咗喺嗰条友嘅面具嘅上边。如果冇戴面具嘅话，可能呢一把飞刀就即刻成支插咗入去啦。只可惜佢又戴咗面具阻挡咗一下。所以呢流嘅血都唔多，根据面具嗰度流出嚟嘅血量，可能都应该係皮外伤嘅啫。我惊恐佢嘅速度，亦都唔敢靠得太近，跟住就捻住把飞刀就企喺远处。我目光就死死咁盯住佢条颈，好在佢身上边就冇着衫，飞刀嘅杀伤力可以发挥到最大。佢似乎睇出我识使用暗器，所以佢只能够揞住流血嘅地方冇喐。我以为佢系惊咧，但冇几耐，我先发觉佢喺面具下边露出嘅一对眼睛，仍然直不甩咁盯住我手里边嘅飞刀。嗰个目光咧，唔似系忌讳，反而系透住一种讲唔出嘅情绪。就喺呢个时候，个面具人忽然讲咗一句：你系边个？佢咁一问，我都懵啦。我觉得呢条友啊古灵精怪。但系呢就嬲怒于佢系杀死我阿爷嘅凶手，所以我啲语气啊客气唔到啊，我讥讽咁讲：陈元咯，倒斗嘅土夫子，目的啊就系要将地鬼王从佢嘅坟墓里边挖出嚟鞭尸，以报我爷爷一死之仇。仲有而家就加多个目标，就系怼冧你。喺说话之间，我手里边嘅飞刀突然间就射咗出去。呢一手系自徐福墓出嚟之后，我家勤苦练，虽然呢就达唔到我阿爷爷笔记里边所写嘅快如闪电八步之外一刀毙命，但系咁近嘅距离，再加上我早有准备，所以呢一发嘅速度亦都好快嘅。眼见银光一闪，我以为会命中呢个守墓人嘅喉咙。点知道我飞刀一射出嘅同一秒，佢隻手就已经向上一挡，而下一刻我就睇见自己把飞刀被佢稳稳咁夹咗喺个手入边，几乎呢一个就系好似武侠电视剧里边嘅一幕，就系咁样真实咁出现喺我嘅面前。其实我有爷爷留低嘅笔记，只要呢刻苦练习学识呢一手绝技都唔系难事嚟嘅。所以飞刀夺命在过去呢都不算得是什么高明的本事。但是白老四和我阿爷之所以会这么有名，主要是他们一生都用飞刀，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而这一点呢就很少人能够办得到。相对来讲，飞刀是易学，但是夹飞刀的本事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即时瞪目结舌，眼都擎晒，只系觉得啲寒气喺个脚板底系咁啜啜声向个背脊上边捐，心里边乒嘣一下，跟住嗰啲脚汗啊上晒头，甚至到呢种田地，自己已经冇乜嘢可以依靠嘅嘢噶咯噃，唔好话要救豆腐啊，连自己都可能自身难保啊！面具人就夹住飞刀入。步一步咁向我行过嚟，而我呢就已经忍唔住要后退。即使我个胆再大，喺而家面对一个完全唔可能战胜嘅敌人嘅时候，亦都不由得心虚气短。 一时之间我成脑都系乱麻，根本上谂唔出有啲乜嘢主意。喺实力嘅面前，乜嘢主意都系假嘅。只可惜我而家手头上冇枪嘅啫。之前虽然有枪，但系后续发生咗一系列咁嘅事情，等到我咧就将啲枪支全部都转移晒俾阿豆腐佢哋，连顾文敏最后俾我嗰支枪啊，最后我都还翻俾佢。唉，呢阵时真系叫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睇嚟今日唔单止我死，豆腐佢哋恐怕亦都……唉，唔好讲我心里边有几难过啦，好惊又不甘又愤怒。仲有咧，无法报仇嗰种无奈同埋怨恨，各种嘅情绪交织埋一齐，眼唔知啊，讲都讲唔明。我而家就紧紧咁夹住佢啲动作，以为咧佢会随时发难嘅咧，但系点知竟然佢又问咗同样嘅一句话喎：你系边个？同样嘅三个字，佢已经问咗第三次啦。呢下子我觉得有啲唔妥啦，定咗一定神。我似乎好似揾到咗个突破口啊！我哋两个之间讲嘅第一句话，亦都系呢三个字：你系边个？sorry， 应该系四个字：你系边个？佢最初曾经将我从萧静嘅手里边救落嚟，肯定咧就系有原因嘅。但系佢一直就唔肯讲，到而家我就捉住咗事情嘅关键点，似乎系因为我嘅身份。你是哪个？我是哪个？我就是陈元，是一个倒斗或蘑菇的土夫子。外行人就比喻这样叫我们盗墓贼、土老鼠这样嘛。这些我都已经说过给他知道了，他现在又问了一次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对我的答案感觉到不 happy？ 那这阵时他见我没有回答，又追问了一次，他的目光就仍然咁紧紧夹住我手里边俾啲血染到红晒嘅飞刀。我心里边一郁，心諗咦，唔通係呢个飞刀嘅原因？咁一諗我即刻就警觉起上嚟啦。你见过呢个飞刀？守墓嘅人拧咗下头。我心諗亦都係嘅，佢口口声声话冇见过我阿爷，咁又点会见过我阿爷嘅飞刀啊？佢而家究竟係咩意思呢？我见佢暂时就冇发难嘅打算，心头亦都松咗一下，于是就决定先拖延时间，然之后再諗办法嚟甩身。于是我又讲：咁你当时点解要救我？守墓嘅人讲：那个女人唔系人，亦都唔系地宫里边嘅鬼，唔属于呢度嘅嘢，唔可以俾佢入嚟。我讲：咁你点解愿意又放我离开啊？守墓人就沉默咗一阵间，个目光呢就喺我手里边嘅飞刀就转到咗我嘅身上，咁又来来回回睇嚟睇去，忽然之间讲：我经常发梦吓、我啊真係而家懵懵地啦，咪突然间又扯到发梦嘅。不过我有心拖延时间，跟住就顺住咁讲落去啦。咁你发咩梦啊？佢又沉默咗片刻，讲：梦醒咗，里面啲嘢就唔记得嘅。我而家就一心咁諗住甩身嘅办法，所以呢就一边讲：咁然后呢？守墓嘅人讲：我听到佢叫你嘅名。我嘅名？我嘅名有咩唔妥啊？唔通佢係因为我嘅名先救我？